大牌主材，厨房卫浴全屋家具十六件起，一价都配齐，直接拎包入住，自己啥都不用添。 先体验再装修，就选一号新家，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4008764888，4008764888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最近几年呢，以关爱儿童为主题的影片是越来越多。先是这个2014年的打拐题材影片《亲爱的》，凭借催泪的剧情引起了广泛讨论。随后呢，是2017年的电影《嘉年华》，是吧？凭借这个良好的口碑，引起了各位呢对于侵犯儿童的重视。那么就在上周末，杨幂、郭京飞和李红旗主演的国产影片《宝贝儿》上映了。这部影片关注的群体呢，是因为先天缺陷被父母遗弃的婴儿。可以说呢，这几年关于小孩子的影片呢，题材是越来越全面。那么其实呢，关注儿童成长是文艺界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。那么很久以前呢，就已经有唱片公司和慈善机构合作这样的例子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，也跟大家分享过。后来呢，歌坛上也出现了很多以孩子为主题的歌曲，有的呢是鼓励他们成长，有的则是给予他们关爱。欢迎各位呢，今天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一起来互动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些写给孩子们的歌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周迅演唱的《给小孩》是一首呼吁大家关注儿童成长，鼓励大家为孩子提供温暖的这样的歌曲。那么自从2014年周迅演唱了这首歌呢，它就成为了一首公益歌曲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周迅呢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，原唱是田馥甄。那么这首歌呢曾收录在田馥甄单飞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中。后来呢，周迅发起了一个关爱儿童成长的公益活动，每年暑假前后呢都会办这样的公益演唱会和公益探访活动，所以说呢这首歌就成为了他活动的主题曲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周迅版本的《给小孩》啊。 也许会是忽视洁白而温暖，也许是哲学家启迪黑暗。那张小小脸庞，我们都该仰望，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。变得更明亮。 许有好歌声抚慰了忧伤，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，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，每一个小孩都是小太阳，给小孩做梦的床，给小孩远眺的窗，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，给小孩鸳鸯的饭，给小孩勇气的家，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，给小孩拥抱和糖，给小孩吻和柔软，等他们变成大人不觉得缺憾，给小孩灯和信仰，给小孩美和真相，这世界一定会变。 给小孩，来自周迅。其实呢，歌手发起公益活动，成立公益组织呢，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，很多人都在做。那么周迅呢，有一个遥遥呼应却永远不走近的朋友。那么看过《幻乐之城》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朋友呢就是王菲。2006年的时候，王菲和李亚鹏成立了基金会，目的是让更多的唇腭裂患儿得到治疗，拥有一张健康纯真的笑脸。当年的王菲也为基金会创作了一首主题曲，名字就叫《爱笑的天使》。那么这首歌的作曲人呢，就是王菲自己。歌曲的内容代表的也是她对于孩子们的美好的祝愿。一起来分享来自王菲的这首《爱笑的天使》。爱笑的天使来自王菲。关于孩子们的公益歌曲呢还有很多，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羽泉组合也制作过一首，名字叫做大手小手。这首歌呢是为了呼吁关注失学儿童而创作的。

牌主材，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，一价都配齐，直接拎包入住，自己啥都不用添。 先体验再装修，就选一号新家，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400-876-4888，400-876-4888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再装修，就找一号新家。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说那些唱给孩子们的歌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。小环说了，每一次听完给小孩，总是能想起之前在微博上疯传的一段话，说愿你有高跟鞋，有跑鞋，喝茶也喝酒，愿你有勇敢的朋友，有出色的对手，愿你对过往的一切情深意重但从不回头，愿你特别美丽，特别安静，特别凶狠，也特别温柔。雨过天晴说，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，给孩子们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，以后他们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明亮。在1985年的时候，刘德华主演的影片《法外情》上映了，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呢非常火，就是来自苏芮演唱的《亲爱的小孩》。后来呢，很多人都把这首歌当作唱给孩子们的歌，在2014年的影片《亲爱的》还把改编后的版本当作了主题曲。但其实呢，这首歌不单单是唱给小朋友的，据苏芮自己说哈，这首歌唱的是每个人从小到大应该怎么样去一步步走向回家的路，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，都要像孩子一样，要知道我从哪儿来，该怎么回去。可以说呢，这句话是相当的哲学了哈。一起来分享苏芮的这一首《亲爱的小孩》。亲爱的小孩来自苏芮，阿牛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宝》。这首歌呢，最初发行在2014年，收在阿牛的专辑《光脚丫》当中，后来呢，又成为了阿牛主演的影片《为爱担当》的主题曲，表达的就是对新生宝宝的爱。那上半段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阿牛《宝贝我的宝》。

些办法，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。亲亲我的宝贝， 亲亲我的宝贝，来自周华健。很多音乐人呢，在表达自己对孩子们的爱时呢，都会选择写歌。但是呢，并不是每一个音乐人都有创作的能力的。很多歌手呢，出名只是因为唱功好。比如说谁呢？陈奕迅。2011年的时候，他在专辑当中收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Baby Song》（宝贝歌），就是唱给自己女儿的歌。但是呢，歌曲的创作者并不是他，而是岑宁儿，就是曾经为陈奕迅担任过伴唱，后来呢，去年凭借歌曲《追光者》走红的那个女歌手。陈奕迅的创作功力呢不太突出，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对女儿的爱和期望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让别人来帮忙了哈。不过呢，在拍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呢，陈奕迅为了体现自己的爱嘛，专门带着女儿一起出镜。那个呢，也是他第一次在镜头前以父亲的形象出现。一起来分享这首《Baby Song》，来自陈奕迅。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，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。小小的你，在你小小的梦里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。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，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，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，别太失望，我讲的是个梦想。不用太听我们的话，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，你该怎样对待世界，或他该怎对你，要跟现在一样随心。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，可惜世界不及你好。原谅我们，我们都还在找，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，不负责与你成长。不过你只需要倾听，倾听你的心。 Baby Song 来自陈奕迅。很多男人呢，在生活当中都说严肃强硬这才是男人的这个本来面目啊，但是呢，回到家里面对自己的孩子，哇，画风突变，就会变得轻松接地气和柔软。比如说周志平就是这样，听过他作品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情歌是很浪漫的。那么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，工作当中呢，他又是认真而严谨甚至苛刻的。但是呢，在创作和录制歌曲《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》的时候，平日里认真的这个人就完全不见了。这首歌是他写给儿子的，歌曲当中有他成为父亲后的日常生活，也有他呢对于生活的感悟。总之呢，词曲之中都显得相当的俏皮可爱，可以说是跟生活当中的他，跟工作当中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起来分享周志平这首《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》。

和伤悲，不要害怕面对，勇敢我宝贝，亲爱宝贝，乖乖要入睡，我是你最温暖的安慰，爸爸轻轻守在你身边，你别怕黑夜。 摇篮曲来自动力火车，感觉还行是吧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炸裂。华语歌坛当中呢，以小小为名的歌曲实在是很多很多，其中的名气最大的应该是容祖儿的小小，后来呢戴佩妮和曹格都唱过名为小小的歌。虽然说这三首歌的名字都一样，但是呢内容却完全不一样。曹格这首歌呢就是写给孩子们的歌曲，最早发行在2016年，后来呢这首歌还入选了那一年的网络春晚。经过后来的改编之后呢，由曹格和很多孩子们一起演唱，显得非常的温馨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这首曹格的小小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，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惊悚喜剧影片忌日快乐。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876，11点钟再会啦。 以后要当一位音乐家，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医生， 我以后要当一位老师，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消防， 我长大后要当一位画家， 长大后我要当飞行员。 小小的脚步在梦想的旅途，小小生长着那刚发芽的幸福，你天真的笑像太阳让我温暖，当我失去方向是你给我力量，小小的双手牵着你往前走，小小拥抱着一望无际的天空，因为你坚强，一辈子守在你身旁，我相信你小小希望有大大的力量，能够飞向梦想，飞向幸福的彩虹，我知道你小小的爱能改变这世界，陪你展翅飞翔。